bức xấu và phong à để nó sáng tức là có kích sư cho là kích khẩn tàu à sư à chăm bài bơ y xin thì là chăm khẩn tàu à phố yếu sư không tàu sư yếu chăm tàu phong à chơi không bài đi cả mẹ đi cả chăm xe chết mịt lọc lọ đi cả đọc lọc lè đi cả chăm xe chết mịt bít hòn chi lọc lì cơ mà mà sai bàn lọc sai mà lòng mà phố ấy xíu là xíu cho lòng phong ấy chơi là chơi bài cho lòng suy ấy châm là châm bài cho lòng ồ phố xíu xíu không đau phong chơi chơi không đau suy châm châm không đau đi là được chân xèm chết bị mọc đi hòn xèm là ý xí ừ cam thèm ý xí ồ lúc chú bà bình thèm để tuyên cái cái xí nè lên mấy xe cho lấy cái trẻ kinh nè xe cho nên cái nhà nhau sinh sản phát sản lẻ và trẻ kim, rồi xe cho nó, rồi sản biệt cái và trẻ kim, rồi xe cho nó, cái phát sản rồi gì mục sẽ cái và trẻ kim, à, tôi hôm nay kể gì chứ, lên để xe trẻ kim, ý mà chơi điện thoại, nè, bảo chơi tôi cái cái và phần này để con. À,你唔好照我嗰个话咁样讲翻出嚟，你唔好随我把口气嘅，随我个口气咁样嚟试。若果你明白背咗你啲群嘅意，你不妨另外讲出一倍半嘅话出嚟。那明嘅，我就会意至少分。你唔好话随我嗰个口气咁样讲。我話結波笑我低，你話結波笑我低。啊，我話鳳姑散上擊，你又幫鳳姑散擊。今日你隨我把口氣咁樣嚟街咧，你就未曾誤到呢個涅槃。你不隨我把口氣啊，你只涅槃講出一句半句出嚟，我許以至少份，我許以對呢個大波涅槃咧，你就知道多少。啊，又以菜。初一、初二，我未熱；啊，初八、初九，六半變熱；啊，十四、十五咩？圓滿熱，嗰陣時圓滿嗰啲盤就俾你究竟明白啦。所以六祖咧就用嗰首偈咧咁樣嚟令呢位啊呢位知道就得益。知道能解大悟，勇人作乃勇人。當時明白咗，帶咗涅槃，自己種種嘅錯誤，原來六祖嘅親見涅槃，親證涅槃，啊破咗我邪見，我邪見一寫咗落正見現前，我就多多少少就見到呢個涅槃。嗱、啊，勇人作乃勇人。向来所思已尽，向来闻常行思善事，三得就安成不留处，问坐戒法正成法，敬来参礼。天乃行行徑，既然緊自問，既即係根基，根基成熟咩？文法得道，道嘢者就不可隨而離也，可離就非道。孔子曰。照聞道，即使可也。你聞咗呢個道啊，就望生死。你少上了呢個生死，一定有悟道。生死啊，逼眾生求道，求咗呢個道咯。不但能夠了自己的生死，你可以了別人的生死。生死何以了？生死叫苦事， 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輪迴都無了期了。所以生死一件大事，世界上任何一件事都不及呢個生死事大。因此出家人啊，佢周圍出家，你問佢為咩事情出家，十個有九個都答你為生死而出家，目的係了生死啊。其實咧，佢未到嚟出家，佢得到到生死嘅了。因此，釋迦牟尼佛做一個皇太子，將來做國王，佢唔做，國外啲前塵，國太子之外，前呢個父王之親，包括先生嚟受行，六年就成等正覺。咁現在呢個六祖啊，係我哋廣東人、新興人，佢有一個老母嘛，佢上上山就攞茶養嗰個母親，後嚟咧佢就當呢個王外，五祖就求法，王外啊係湖北省。九江對面的王婆，他咪得咗法之後咯，喺個背士嘅身份嚟得法，佢未曾出家，所以骨療身與和尚不同，佛身佛性都有何差別？佛性係平等嘅，出家人有，在家人係有，所以。佢一個背士身咧，佢就唔再讀得個法。咁啊，背士身得法啦，自古以來都有啊。微摩背士咪背士身啦，得法。我哋中國一個旁允背士，俗話叫旁背士，佢也是得咗法，不過佢哋冇出家。咁啊，六祖嘅。以呢個路行者嘅身份嚟得法，後嚟佢出咗家，去邊個地方落法咧？就廣州降孝寺落法，所以降孝寺有六祖個法卡，咁樣到出咗家之後咧，佢就放開以前嚟做，一個得法唔出家之後，已經嚟居士，唐居士嚟摸居士。出咗家之後啦，得翻啦，佢哋稱為祖師咧，大六代祖。今日咧，佢啲徒弟好多啊。現在講起一個大大子，大大子就我哋中國好有名嘅曹洞宗。曹洞宗啊，就六祖個大大子。嗱，現在民眾講嘅行師善師。行師善師的出呢個石頭，石頭咧佢出藥散，藥散咧佢出呢個曹洞宗啦，曹洞宗做嗰時，即係行師善師，再六祖又翻翻，點樣得咧？大家留意嚟聽啊！行師善師係吉就安城老師，吉就係礦差生，安城縣再加個姓林，再加姓林氏。問曹楷發即姓化咧，佢出咗界之後咧，佢自己就受行。佢雖然係受行啦。但佢耳聞多，就講到呢個曹楷啊，六祖呢個法籍嘅， 即以法即，請你聞法，唔係酒席，請你飲酒，係以法嚟即，嗱，請你嚟聞法嘅法席，聲法次食，四法四方八面咧都搞法，今日經來參禮，敬者不加思索。不必思维，一直的，静来，静即静也，即来，一直去从吉就到，我哋广东啊，韶关藏系静来参，参就参见，参见参求，拜就拜拜，虽问人。江河所慕，即不落大坑。佢嚟參見咧，問法，何以有問法呢？一問就一答，答得對啦，你就得法。因為呢個祖師啊，啲時辰星座嚟食飯，佢一星座啲時候呢任何一個人可以嚟問法，不分年代。過去黃龍禪師星座、呂洞賓都嚟問法。只要你出眾，在大眾面前，你就合一個掌，問一個神，或者頂一個奶，你就可以問法。所以呂洞賓一問咧，黃龍禪師一答佢。吕洞宾咧就得咗法，吕洞宾得法从呢个黄龙禅师嗰时得，今日呢位禅师禅师咧，佢哋出众嚟问法，遂问即问，佛当何所慕啊？即不落戒级，慕者是慕，慕者当做咁样解。點樣去做咧？君子無幹，幹立的而動身。《論語》講無幹，靠大嘢啫，其微做以幹苦。孔子講呢個幹咧，就講孝大，對父母就有孝，對朋友就有大，孝大微導致幹苦。咁呢個無字咧？無即係做人，君子一定有無幹，出家人一定咧有修行。呢、這個無字代做字咁解。當何所無？點樣去做而不落戒級咧？呢位考起大，不嚟修行就講戒級，錯過二個、三個、四個，然後我落五個。不落戒級，得啲邊個二個、三個、四個，一直去做阿羅漢，呢個就不落戒級嘛。小乘都有戒級，大乘咧，戒級更多。初地、二地、三地、四地，然後十地，十地一個單國，然後妙國，妙國然後佛。不落戒級。不必變過坐地、二地、三地，一朝即入而來地，呢、這個就不落戒級。所以佢問法問得啊，好彩問就六祖，問到邊個人咧就答唔出嚟咯。啊，不落戒級喎，不落戒級咧，反而古時啲人布衣都淡定，佢係個老百姓。故意啊！突然間咧做咗個變子，佢就不落戒級咯，係咪啊？你不必定個一級一級俾人做到國王嘅，不過故意就當勁咪不落戒級啦嘛，係咪啊？換一個話講，乞兒仔嚟做國王，佢都唔落戒級嘅，乞兒啫嘛，突然間咧佢就做咗國王。呢、这個就不落戒級嘛。當何所慕？即不落戒級，不落呢個戒級咩？咁樣喎。 知以禅足，怎么来？六祖咧就反嚟问佢：啊，你嚟嗰阵时，你系为咩事情而来咧？啊，系你为乜而来咧？系咪？如果为求法而来，你就落大坑，系咪？为成佛而来，也是落大坑；为三世而来，又系落大坑。哦，你到底为咩而来嘅？哦，六祖又反问佢：以禅作怎么来？你出家作怎么而来？为咩事情嚟出家咧？啊，问你啊！以禅作怎么来？这个行事禅师答：圣大都亦不离圣大，圣大是圣人嘛，不是做凡夫就做圣人，一定是凡圣的两条路，凡有凡路，做凡人亦有大卡，做老百姓，做国王，做圣。上天哦，凡有凡的大卡，圣也有圣的大卡。阿罗汉唔及辟支佛，辟支佛比阿罗汉高，辟支佛又唔及菩萨，菩萨比辟支佛高。菩萨唔及佛，大圆满多就佛。哦，咁咪圣嘅圣人亦有嗰个大卡，凡人亦有大卡。你为大德啊，圣大不离圣人呢，我亦不错。阿罗汉又唔做，辟支佛又唔做，菩萨又唔做，佛呢佢就唔做，圣大都亦不离，系咪啊？唔做凡夫做圣人呢？啊，圣人又唔做凡夫，凡夫更加唔做。圣大都亦不离，是落何大刻啊？凡夫你唔做，圣人你又唔做，今日你落咩大刻呢？啊，你落何大刻？你是哪一个大刻呢？落边个大刻？一圣大上不离何大刻之有啊？圣大啊！圣人我都唔做咯，哦，我咪还有咩凡夫嘅戒卡呢？从凡入圣，一定有戒卡。哦，我圣人我都唔做咯，就冇凡，就冇圣，就冇戒卡。哦，戒卡自由咧，以为大德呢，一跳直入如来地，凡圣情亡。凡夫又唔做，圣人又唔做，圣凡两忙，不落大塔。所以现在咧就讲不落大塔咧，大塔两个字，而家讲到熟咗啦嘛，现在不落大塔啊！你圣大就不离就不落大塔，如果你有做圣大咧，你就落大塔。如果讲到啊，不落大卡啊，你连国王都唔好做，你做阵就落大卡。国家主席你都唔好做，一做阵就落大卡。所以圣大上不离，哦，大卡自由咧。哦，圣大我唔做啦，哦，冇大卡啦。私心弃子，呢个就道咩？道就不落大卡嘛。乞兒齋可以悟道，有錢人就可以悟道，啊，聖人就可以悟道，凡夫可以悟道，都拿呢個戒級啊！準備發蓮花經，舍利弗啊，龍女，你有五種障，點可以成佛？呢個智積菩薩話：龍女，釋迦牟尼佛積功累德而成佛，你八歲先成佛啦。龙女啊，即时将呢个摩尼珠拧出嚟供养俾佛，佛一手就接咗佢。龙女对呢个舍利弗同埋智者，智积菩萨讲： 話我獻呢個佛子俾佛，佛就接受咗。你話快唔快？快！哦，以你神力伴我成佛，復速如此。哦，果如戒毒女成佛咧，更快。呢叫做不落戒法嘛？人人都有道噶嘛，道哪里系落戒法咧？啊，所以咧，道都无贵贱、贫富、升凡嗰个戒法嗰个分别噶嘛，所以佢就唔作道啦。性大不离，凡性都情亡，不落戒法，唔作呢个道。是得甚气字，读到大字啊，可欺众，睇得佢气，甚气字。令是得守众，令呢位行事善事咧做守众，啊，行在众之前，守众即系众人嘅行第一，叫做守众。一日思未已，而当奋发一放啊！一日六祖對佢講啊，你得咗法啦，與我相同，就不必再多事啦。你應該將你所得嘅法教化一方嘅眾生，嚟報答佛恩咧。以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啊，無令達我祖師見性嘅法門。傳到我哋東土嚟，我啲袋就斷咗咯。嗱，無令都斷截喎。是記得法，呢個行思禪師得咗法咧，咁樣咧，佢就遂為會返回，返回呢個吉州啊，青年山吉州，吉州府青年山。学横字的韶化，横阳佛法，少龙佛法。事后横斋禅师咧，后来行师啊，入咗涅槃咧，国王奉佢嗰个学，是即系国王奉佢，佢有道德，国王奉佢个学咧，叫做横斋禅师。我知道。呢、这個行事善事咧，佢修行用功咧就性大亦不離，唔乜凡夫唔做，連聖人咧都唔做，凡性情亡。以後咧就出咗呢個石頭禅師，石頭禅師似嗰啲大字啊，石頭禅師啊見呢個懷印禅師啊，佢開口就問啊。不慕智性，不重紀靈。啊，問我不慕智性，不重紀靈。懷印禅師話：你問得太高，何必向下問？不靈厭，萬劫不受沉淪，不向智性求解脫。佢都唔向智性嚟求解脱，嗱性大亦不离啊！哦，懷印禅師都走咗，走咗咯，走咗咯喎！我知道呢個石頭禅師嗰一派嘅，就係嗰一句話，性大都亦不離啊！聖人我亦唔做，何況去做嗰個凡夫咧？性大都上不嚟，系咪啊？就系性大亦不嚟，改句话，出咗呢个藏洞中，我哋中国个藏洞好有名。罗炮山呢一次藏洞中，日本咧亦有呢个藏洞中，好言之咧，呢个中班咧又系藏洞中，鼎湖山咧系又系藏洞中。曹洞宗咧，好有名望啊！所以曹洞就藏一家，埋印禅師，今朝就道士子，初呢送散韓國寺， 犯法的朝代的参考第二个大大字，叫做华严禅师。佢小孩子就识会献让，就攞包按佢嗰个名字，叫做华严忍辱欠让，按嗰个人叫华严。当然呢个孔融四岁就让梨，父母俾嗰啲梨佢食。佢將呢個大嘅俾哥哥，自己食得曬嘅。點解啊？哥哥大嘛，當然食得大嘅咧。我係細佬嘛，應該食得曬嘅。嗱，呢就識會謙讓。賣讓禪師復如是，小孩子啲時候咧，忍辱謙讓，因此一個佢父親按佢名字叫做賣讓。賣讓禪師咧，今朝到時之。鄧州啊，陝西省，陝西省嘅長安嗰時個鄧州係道士子姓道，咁後來出咗家啦，出咗家咧就周遊拜訪一位國士，國士就正為慰安國士，智慧嗰個慰，平安嗰個安，啊拜訪呢個慰安國士。两个是在边市，在呢个崇山洛阳，洛阳后面就有个崇山，啊，崇山系少林寺，呢即系见也，见呢个崇山呢个未按国事咧，佢一个同学，两个人嚟见未按国事，同学叫佢侃言，佢咪两个见到未按国事就问翻啦。請問博士啊，你何時曬來已經？博士話：何不問自己的意？你問曬來意，不如問自己的意啊！自己有咩意？我哋醒下，曬來意就答我都是曬來。我哋自己的意，何不問自己的意？我哋自己從幾時來咧？我哋想下，想下自己嘅意啊！我哋從天上嚟啊，從地下嚟啊，啊，因為從外國而嚟啊，或者從美國方向剛嚟投胎。我哋從邊個地方來咧？係咪啊？或者從北方方到南方方洞來咧？所以呢個離岸博士話：你問曬來意啊！何必不問自己的意呢？而何是自己意呢？當觀物作用，你觀這個物的作用，非物的作用，你觀這個物作用，不是我們整個人之中有很多物作用，我們呼吸的物作用，一夜這樣呼吸，沒停的，不可以停的，一停咧就死啦！我哋个呼吸物作用系咪？我哋得头发日日都长嘅，夜夜都长嘅，呢个又系物作用嘅。我哋啲肉梗系会肥嘅，也是物作用噶嘛。我哋呢个肾都有屎声嘅，呢个屎声好微沙，都唔知道从边个地方嚟。你話我哋嗰個思想從邊個地方想出嚟嘅？也是物作用咁樣咯。話當觀物作用，華嚴禪師再問一句：以何是物作用啊？未看博士嗰隻眼一開一下，就眨埋眼開一開。哦，咁咪侃言禪師嘅，馬上咧就唔再同。啊！阿明啊，呢個未按國華印禪師嘅未查，未查誤咯，一個誤就一個誤喎。兩個人啊，一個就侃言，一個就華印嘛。侃言咧就智慧，知道啦。啊，知道犯家啦，犯家嗰條路摸到啦。其實犯家嗰條路咧唔難嘅。你從邊時嚟咪從邊時犯咯？啊！ 摸得來時路咧，犯家咪入嗰條路。所以咧，言下都自卑，佢就識會犯家啦。但呢個華人禪師咧，未明白佢呢個隱言在嗰時，所以咧，未按國事就發言。佢你當曹溪啊，你參靠六祖啊，按就發字，曹溪就參靠。你講郭士文，埋呀埋呀，你呀、你啲隱言唔係像我嗰次嘅，你咧當呢個曹溪啊，參揭參禮，叩問六祖啊。按法子曹溪的参考杨之礼拜、这个杨一到曹溪马上就礼拜六祖了，是心取来六祖就问他什么地方来啊，心取来一松散、我从松散松散少林寺来、不过六祖问他心取来桑班二嘛，人就松散来啊，但是你咧，你嗰个本性咧，你来见我的时候，后面咧你又从边个地方来？桑班二嘛，佢一答就答咗你个松散，松散嚟，松散啲样嚟，你从松散嚟可以。松散不可以来江东的嘛、人呢就来江东的松散怎可以来是吗，把心取来松散松散，现在我们问你心取来，现在我向康呢九龙向康不会来，九龙不会来，你这个人就来了，我问你这个人怎样来咁樣睇你點樣答啦，係咪啊？你話我行路耐咁啊，行路啊，點咧？嗰個行路用一隻腳行啊，咁啊，只腳行路啊，因為你叫佢行路。你又答出嚟啦。嗱、心取來，熱鬆散，知什麼物怎麼來？六祖見佢唔會意。马上咧问什么物？你是一个是咩物？点样来咧？问你系什么物？怎么来啊？第一个你答到什么物？你系咩物咧？你自己回讲翻照下，睇下自己系咩物咯？是光明的物，因为黑密密嗰个物咧，什么物？因为犹如虚空嗰个物，因为灵智灵觉嘅物咧，什么物？怎么来？你又点样来？点样来呢个世界？什么物？怎么来？嗰两句咧，佢有态，佢有用。什么物？问你嗰个本来面目。怎麼來？點樣嚟出家？點樣嚟做人？什麼嘛？你怎麼來啊？不容易答覆嘅。於是呢個華人禪師咧，就嚟參嗰兩句話，覺得我是什麼物？點樣來？來食飯，來睡覺。来拜佛，来闻法，来出家，来招呼人客，点样来？什么物咧？自己又明白什么物嘅得嘛？什么物？你怎可来嘅？咁样意思啊？回光返照啊，时时刻刻都嚟参究自己是什么物。怎麼來？好像我哋阿彌陀佛是什麼物？怎麼來？點樣從呢個口嗰時念出嚟咧？口唔會念噶嘛，係咪啊？若果你嗰個口嗰個面啊，口嗰面 都一定會念佛噶嘛，會康化噶嘛。哦，什麼物怎麼來？以思維康翻照一樣，用咗百年，誒，水就明白咗啦。二施至一物，即不中咯。講出嚟啦，什麼物啊？施至一物都唔中嘅，任你講乜嘢物都講唔通。你話講佢紅啊？啊紅，佢唔係紅啊，有呢行冇咩？啊，佢唔係紅喎，所以先佢話紅又講佢唔中喎。嗯，啊講佢是佛，咁樣我講佢佛佛啊，凡夫有冇啊？有，佢又唔係佛咯喎，你講佢佛又講佢唔中咯喎。啊！你講佢似菩薩咁樣，哦，似菩薩咁樣，菩薩啊，羅漢有冇啊？哦，有，哦，咁樣佢又唔係一定係菩薩啊，所以施至一物咧，你積不中喎、啊。你講佢似羅漢咁樣喎、啊，羅漢啊，哦，羅漢咧，我而家唔係羅漢咧，我有冇咧？有，哦，咁樣佢又唔係羅漢咯、啊。啊，施至一物，積不中喎、啊。你嗰時佢是光明，又以千日放光明，光明啊，黑自七有冇啊？有佢又唔係光明咯喎、哦。你識得黑自七啊？黑好似七咁黑，哦，光明啦，對唔對咧？光明有冇？有，佢又唔係黑自七咧。所以啊，你講嗰時男咁樣喎。啊，獅子男，女有冇啊？有佢又唔係男啦、啊，你獅子一物咯。你話佢男咧講唔中，話佢女咧又講唔中，誒話佢背事又講唔中，話佢是和尚亦講唔中嘅，誒你話佢嗰名識會講話，哦獅子一物佢識會講話，唔講話啲時候有冇咧？哦有。咁樣你就你講話亦講唔中啊！獅子一物即不中，任你點樣講，都講唔通，冇辦法講得通。極其量講佢是佛啫，哦，但係佢唔係一定係佛啊，係嘛？凡夫都有嘛，凡夫有咁你點可以講係佛咧？誒，所以獅子一物。即不中，人哋點樣講都講唔到嘅。誒，獅子一物，即不中。嗰句話咧，圓活活，哈！真係唔對你不得。獅子一物，都即不中喎、哦。好，俾佢講到啦。什麼物？就講得出嚟。講出嚟唔係簡單咧，用功用得八年咧。然後講出嗰句話咧，獅子一物對積不中咯、哦。獅子問：哦，受淨化？誒，不錯啦。誒、什麼物？嗱，獅子一物對積不中。哦，一獅咩物都講唔中。咁咪問：可受淨化？可唔可以受行淨果啊？咁樣。一受淨即不無，厭惡即不得，答得幾好。受淨啊，可以，呢件物咧，獅子一物啊，即不中咧，可以修行，可以淨果。受淨即不無，唔係冇嘅，可以。你受呢個五戒，淨呢個人身。呢件物咧，你受五戒，佢就馬上現呢個人相出嚟嘅，咪有受有證咧。你受呢個十善，哦，佢就生個天人出嚟啦。十善就生天嘛，啊，你布施，哦，做個大富翁啊。你慳慳，做個乞兒仔，啊，的確係有受證嘅咯。你受呢個四大咧，哦，佢就整到阿羅漢果咯。啊！呢件物咧，誒、啊，你受咗四大嘅正阿羅漢果，你受呢個十二因緣，佢又正咗辟支佛果。誒、啊，你 受呢個六道，佢哋整呢個菩薩無生法忍，你受呢個一乘，佢就大圓滿覺，就整出呢個佛果。所以人受正即不好，的確受正誒唔係冇嘅，可以受可以正，但是厭惡即不得。你厭惡佢啊，厭惡唔到誒。你受五戒做人咧，佢唔係人誒。你做咗人咧，你唔厭惡佢唔到，佢唔係人嘅。你受呢個十善咧，就散天。佢唔係天嘅，誒一個係天咧，就厭惡咗佢，佢唔係天嘅，誒一個係天咧，就俾人厭惡咗，佢唔係天。佢受呢個四大嚟做阿羅漢咧，佢唔係阿羅漢。受呢個十二因緣做辟支佛，佢唔係辟支佛嘅。又蓮花在污泥，佢唔厭污泥嘅，佢係在污泥嘅，但係佢唔厭嗰個污泥啊。啊！蓮花出現污泥，佢而不染污泥嘛？誒、欸，今日咧，佢做菩薩，但係佢菩薩染佢唔到啊！做佛，佛都染污唔到，染污就積不得，受淨就積不無，係有受有淨，但係唔論你受乜嘢，淨乜嘢，你都染佢唔到嘅。凡夫就染多啦，啊！布施做咗大富翁，着咗大富翁，驕慢，呢咪染污到咯。啊！慳慳做呢個乞兒，哦，怨天怨地咯，哪個染污到咧？係咪啊？佢呢個受淨即不無，染污即不得，染污即不得呢個道理啊！各位有啲唔明嘅，我講一個譬喻，你哋明咯。依嚿黃金，一嚿呢個黃金，黃金可唔可以受證啊？可以。誒點樣受啊？你換啲乜嘢咧？你話俾我聽。我換啲佛，馬上就係呢個黃金一字字成個佛像啫。好，受證咧，一受一證變咗個佛像。哎，变咗个佛像啦，佛像能唔能够厌恶呢个黄金？唔可以，黄金唔系佛像，佛像唔系黄金啊！哦，仲会现出呢个佛嘅像出嚟，佛像冇办法厌恶呢个黄金啊！啊，黄金唔系佛像啊！哎，我又借呢个黄金做呢个菩萨像出嚟，啊，菩萨像咧做到啊！啊，呢个菩萨像唔系黄金啊，黄金唔系菩萨。啊！所以你個菩薩像啊，染呢個黃金，染唔到，始終黃金黃金，唔俾你呢個菩薩像染污到喎。今日我又用呢個黃金做一個男子，做一個女人，得，哦，做得出嚟啊！但男子又不能染污呢個黃金，女人又不能染污呢個黃金啊！用呢個黃金做出嚟嘅金牛、金馬。金牛金馬都不能厭惡呢個黃金啊！唔論你借呢個黃金做乜，我受證的不無，做乜嘢都可以做到。但係你厭惡呢個黃金咧，厭惡唔到嘅。嗱，所以咧，受證即不無，厭惡即不得，施此一物即不中。你講佢係咩物咧，都講佢唔到。嗯哎，佢又唔係光明嘅，唔係黑暗嘅。但係光明嘅厭惡佢唔到，黑暗嘅厭惡佢唔到。受淨即不無，厭惡即不得。乃係呢個華嚴禅師，正呢個道啊，活佛佛和漢確出，供養大眾咯。受淨啊即不無，我哋修行正果可以。啊！但唔可，你唔可以厭惡自己嘅自性嘅，厭惡就即不得，是即止不厭惡，自佛之所護念，不能厭惡啊！嗰、那個係自佛之所護念咧，乃係呢個地藏經。啊！佛話：我要度 众生咯，有时现佛身，有时现菩萨身，有时现男子身，有时现女人身，有时现居士身，有时现何处处者利甲与人。现一条河，现一个水池，一个池，一个井，系咪利甲与人？统统咧厌恶佢道，嗱，即此不厌恶，是知佛之所护念。厌恶唔到啊！呢个知佛之所护念，知佛之所护念系咩啊？就系摩诃波耶波罗蜜咧。就系知佛之所护念，以机而事，亦而事。你既然間係咁樣咯，我亦不過咁樣啫。嗱，我六祖初初先話知道個，做個樵夫上山嚟攞柴。我咪樵夫咯，樵夫厭惡得，厭惡唔到嘅。後來啊，真係求法，仲買佬，仲買佬又話佢啊，厭惡唔到。后来得咗法之后咧，就称为路行者。路行者做咗路行者，路行者咯，永远路行者啊，厌恶唔到。后来就讲就话落咗法受咗戒啦，变咗六祖大师，变咗做咗六祖大师。所以咧，唔论你做乜嘢都好，摩诃波耶波罗蜜。会被你厌恶到的，上天堂享乐，做天王天子天女是你享乐，这个摩诃波耶波罗蜜不受乐的，一地狱火焰由我道生见识是你受苦，这个摩诃波耶波罗蜜不厌恶的，不受的。即知不厌恶，是知佛之所护念，以机而事，亦而事。你同我一样咧，埋印豁然开悟嘅，呢个埋印是唔是豁然？悟咗咯，睇下我哋有咩可避开？一切都厌恶唔到嘅，个个都清清净净嘅。